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过年好，欢迎大家在春节假期之后继续来收听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我们先来公布一下2月10号和2月11号的获奖名单。2月10号获奖的听众是158尾号0890和177尾号7821，恭喜两位获得的是由易教空间提供的奖品，奖品包括智能中考或高考提分用书高分宝典一本，免费学科测评报告解读一次，1:1免费辅导一次。2月11号获奖的听众朋友是131尾号9270和137尾号3430的两位朋友，你们获得的奖品是小米手环一个，恭喜以上四位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重播节目，欢迎大家连续收听。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盛支行的行长陈晨。你好陈行长，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晨，我知道呢你们这个银行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智慧银行是吧？ 啊，对的。 啊，诶，什么叫智慧银行呢？ 其实智慧银行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可能大家也是第一次听说的。 对。 啊，我个人理解它应该是将网络宽带、无线 WiFi 还有一些智能设备应用于咱目前的金融服务的一个全新银行网点的一个模式，它能给咱们客户呢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全新的体验吧。 嗯，你现在这么说吧哈，大家可能还想象不出来哈，到底它这个智慧银行是什么样子的哈，智慧体现在哪里，和我们的传统的银行相比不同的地方就在哪里。 是这样，我们建行丰盛支行呢也是作为咱们建行智慧银行的北京地区的唯一一家智慧银行。我们是在2014年的12月底正式以智慧银行的名义对外进行营业的。其实在营业这两年当中呢，有很多的客户也是第一次到我们支行来办理业务，当他们第一次走进我们的营业大厅的时候呢，他们的感觉其实跟我第一次进来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特别的吃惊，感觉不太像是一个传统银行的样子。有很多客户都在问我们说，请问这里是不是建设银行啊？我们说是的是的。其实 那你们的银行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一进去 其实我们的银行呢，现在您进来以后，我们是分为五大功能区的。首先是一个咱们的叫智能引导区，还有是自助银行服务区和电子银行服务区，还有互动体验区和最后的理财中心。我们相应的有一些智能的设备分布在各个的区域，来为客户提供一些金融服务。您比如说像在这个智能引导区里面呢，我们有智能叫号预处理系统， 那么这台系统呢，它是集我们的业务分流、客户识别还有排队叫号为一体，整合了整个传统银行刷卡取号和填单这么一个流程。 嗯 啊，比如说您到我们这儿来，只需要刷一下您的身份证， 嗯， 或者是您的银行卡，然后再进行一个几步简单的选择啊，您就可以完成取号和预填单的一个功能了。 嗯 啊，同时呢，我们这个系统会自动把您的这些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柜台的系统里面，这样免去了客户来填单的一个时间 啊， 大大缩减了业务流程。 就是我不用再填单了是吧，刷这个身份证或银行卡的同时，在选择那几步的时候就把这个单子其实已经填好了， 那些信息已经传输到我们的系统里了、 哦、 啊，客户只需要签字确认就可以了。 嗯 啊，而且比如说您要是在路上遭遇到了堵车、 嗯、 然后又着急想在银行办业务，您也可以采取预约取号的方式，您拿出手机进行预约取号，生成一个二维码啊，到我们的这个智能预处理系统扫描二维码，您的之前预约的号码就会出来了。 就是在手机上要下载你们一个客户端是吧？ 我们的手机银行，建行的手机银行、 嗯、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啊、哦， 非常的方便 啊、哦。这是第一个区，智能引导区是吧？ 智能引导区， 嗯 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区域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我们的小龙人 啊、哦，小龙人， 小龙人 是机器人吗？ 啊，是的， 嗯 啊，它是我们的一个小的一个机器人。别看它小啊，但是它的功能非常的重要。 嗯 啊，它其实可以作为我们大堂经理的一个小助手。 嗯 啊，嗯，有客户来了，它可以帮助客户解答一些常用的问题。 哦、 啊，另外一个，它可以引导到客户到不同的区域办理业务。另外一个呢，比如在客户等的时间比较长了，他可以给客户进行唱歌跳舞，缓解客户的一个压力。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在大堂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小小的机器人来走来走去是吧？ 对的对的、 嗯、 啊，他也算是我们风筝支行的一员了现在。 啊，也是一景。 对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您来到我们这边呢，在我们的互助体验区的时候呢，您还可以逛超市。 嗯。 啊，因为我们是有一个金融超市。啊，我们把目前建行主要的一些对公和个人的产品集合成一个芯片的模式。 嗯。 啊，然后客户呢，就像在超市里边选择产品一样，或者选择商品一样，啊，选择他感兴趣的这个商品，只要轻轻一晃，那么他这个产品就会以相应动漫的形式，会在这个电视，超市里的电视会呈现出来。嗯、 啊、哦， 非常的直观。 嗯。我们这个超市也是网上的一个超市是吧？还是说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大堂里有一个超市？ 有一个小超市 啊、哦，并不是虚拟的超市， 不是虚拟的 啊、哦，嗯，可以逛金融超市。 对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个区域叫居家银行， 嗯 啊。那么您到这个区域以后呢，就像您回到家里一样，然后您可以在这里看电视。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两个重要的功能是，您可以在这里办理一些金融业务。 嗯 啊，也就是说，您现在不光可以通过手机的渠道、电脑的渠道，您现在还可以在家通过电视、嗯、这个渠道来办理一些金融业务了。 哦，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您还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免费的体检。我们在这里边预制了一个体检的模块， 嗯， 啊，相当于给您配置了一个私人医生一样。 比如说，在这可以量量血压， 血压 是吧？ 啊、 测测脉搏什么的， 脉搏、血脂都可以。 哦，反正我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不觉得这个寂寞。 对呀、啊， 嗯， 而且这个我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都愿意来进行尝试和体验。 嗯嗯、 其实，按照我们智慧银行来说呢，其实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不太善于操作 ，对。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呢，更加吸引老年客户的这种关注度。 嗯。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在比如像我们的电子银行服务区， 嗯，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设备，叫我们的智慧柜员机。 嗯、 啊，这台机器设备呢，就是目前它可以替代我们柜台80%的业务，基本上我们目前来的客户。都会引导到这台设备上来进行办理，有什么好处呢？ 嗯， 就是说客户到这台业务办理呢，像您比如说一个开户，如果您在柜台进行操作啊，基本上得有5-6分钟， 嗯， 但是您在这个机器设备上办理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了、 哦、啊，节省了时间， 节省了时间，而且它不光是开户、电子银行签约、结收汇等等等等一些很多的业务，除了现金业务以外、 嗯、 都可以办理。 所以说，它不仅节省了时间，其实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 没错。 嗯， 而且据我们后台数据的统计，现在我们支行 70%以上的业务全部迁移到这个机器上办理了。 嗯， 而且我们周边的这些客户，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于使用这台智慧柜员机了，因为他们确实体会到了这台机器的便捷了。 嗯 啊。 嗯， 因为基本上不用排队，而且那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嗯，其实我们上银行最怕的就是这个排队。 排队，对， 有的时候一等啊，要等很长时间。 对的 啊， 其实我们智慧银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优化我们的服务流程， 嗯， 提高业务处理的效率， 嗯， 提升客户的体验感受。 嗯 啊，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功能了。 嗯 啊， 这是智慧的柜员机哈， 嗯。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区是 啊，还有一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自助银行区。 嗯， 这个自助银行区呢，我们有跟其他网点一样的存取款一体机。 嗯， 但是我们还配备了一台叫远程银行 VTM 机。 嗯 啊，这台机器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后台的人员来面对面的为您进行支持。 嗯 啊，就是您可以通过它可视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业务的办理。比如说像我们在银行网点关门的时候， 嗯 啊，那么它可以通过 VTM 机来进行办理业务了。我们也让客户体验到一个无人银行有人办理业务的一个状态。啊，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给这个 VTM 机也设置了一个人脸识别加上一个光电玻璃的一个配置，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客户进来在办理业务的时候，我们的自动感应门会关上， 嗯， 然后他当客户在面冲 VTM 机器办理业务的时候，这台自动感应门会自动的雾化。 哦， 就相当于外面看不到里边， 屏蔽了一下，是吧？ 嗯， 保护了自己隐私，就是他的这个，比如说密码啊什么，别人肯定是看不到了。 就看不到了。 哦。 另外一呢，比如说客户想知道外面有什么情况，他当脸冲向这个门的时候，这个门就会自动的 净化了。 净化了。 哦，太有意思了。 这样呢，就既可以保证客户的隐私性，也可以保证客户的安全性。 啊，哎，那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银行可以不用有柜台了，是吗？ 其实像我们现在建设银行的网点转型也是在大力的推进，减少柜台，依托于我们目前这些比较智能的先进的设备来给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嗯， 这样呢，一是那个给客户提高业务办理的效率， 嗯， 再一个呢，也为建行节省很多的人力成本。嗯，这个呢也是咱们目前金融行业的一个未来银行网点发展的一个趋势了。 对，我听您讲，我也觉得蛮新鲜，因为我没有去体验过智慧银行。 啊，欢迎您。 对，但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银行的话，肯定它进去之后，从它的格局布局各方面跟传统银行都不一样了，是吧？ 不一样的， 更温馨一些，觉得哈。 啊，更温馨，更现代化，感觉很不错啊。 对，原来你看我们进银行一定是有一排柜台，而且是我们要和这个里边的工作人员要隔离的， 嗯， 密封的，中间不管你是隔着玻璃啊，是隔着铁栅栏也好，就觉得反正是我们两边是分离的。 对， 是吧？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对，跟客户之间老是有一种冷冰冰的那样一道隔阂。 对对对。 但是像这样的一种银行呢，就我们把这种隔阂给取掉了。 取掉了。 没有了，就是。 嗯，现在呢，就是像您说的这个非常的对。现在我们是比如说我们减少我们的柜台了以后， 嗯， 啊，那么我们的这些柜台人员他们去哪里呢？ 嗯， 他们就从柜台后面走出来了， 走出来了， 走到大厅里，嗯，来为客户进行一个服务。这样呢，跟客户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这样呢更有亲和力。 对， 啊，而且就是也更能发现客户的一些需求。 嗯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对于员工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吧？ 啊，是的，其实这个变化呢，就是对于我们员工他自身来讲，放下了很多比如以前做的这些日常重复操作这些柜台业务， 比如说我们的点钞啊， 对对对， 什么这样的工作。 然后呢，他们现在走出来，来到了营销岗位呢，更加刺激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积极性。 嗯 啊，包括我们智慧银行成立以来呢，就是各项业务的发展以后呢，也带动了他本身绩效的业务的增长。 嗯 啊，这样也提升了我们员工的一个满意度了。现在， 哎，那为什么建行的首家智慧银行要选择在丰盛支行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智慧银行呢，它一方面呢可能会考虑到一个网点的面积， 嗯 啊，因为它有很多的智能设备的铺设， 嗯 啊，但是更主要的呢还是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的原因。 嗯 啊，因为北京丰盛支行呢它位于金融街的北端， 嗯 啊，也就是太平山大街19号这个区域的，我们服务的客户群体呢大多是以 金融白领为主， 嗯， 啊，客户的年龄结构呢都相对于比较年轻， 嗯， 啊，他们可能对这些智慧银行这些新兴的概念和理念接受程度更高和更快一些， 更容易接受， 对 的、嗯、 啊，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位置的原因，也是选在这里， 是 吧？ 啊， 那。自从你们丰盛银行变成智慧银行之后，在客户当中，在业内，在业外来讲，有什么反响？大家 首先我呢也非常的高兴，我能是丰盛支行的一员。自从智慧银行开业以来呢，我们迎接了很多国内外的客户前来参观， 嗯， 不完全统计吧，我们现在接待了900余人次的一个参观的量， 嗯， 我们非常有幸的接待了瑞士的联邦主席阿曼先生， 嗯， 来到我们的参观。因为当时阿曼先生呢是应咱们国家主席习近平习主席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他阿曼的第一站就是来到我们建行智慧银行，北京智慧银行来参观。 嗯， 啊，这个当时我们听到了以后也是非常的高兴啊。 嗯， 阿曼先生参观以后呢，他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先进的一个智慧银行的理念和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模式表示非常的赞赏。然后后来呢，我们也接待了像卢森堡大公署，像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金融发展局，还有一些美国银行专家团，韩国、日本等等一些金融同业的朋友和客户， 嗯， 还包括咱们国内的银监会、银监局，还有各兄弟行都过来参观过。 啊，智慧银行，我觉得对于整个银行业来讲，都有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吧？ 啊，对的，是的。 嗯， 其实智慧银行呢，就是它实际上是未来银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吧，应该是， 嗯， 啊， 就颠覆了我们以前对银行的那个印象，是吧？ 对的。 同时也颠覆了银行的这种传统的服务模式哈。 没错， 嗯，不仅是银行业，我们整个社会目前都是转型期。 对的。 那对于智慧银行来讲，你们是在哪些地方体现了这种转型的思路呢？ 智慧银行它转型以来呢，我们首先从我们的业务流程方面， 嗯， 首先我们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化的一个转变， 嗯， 啊，因为以往呢，我们办理业务是通过手工或者是凭借一些经验来处理咱们的流程， 嗯， 但是目前我们还更多的是通过这些智能设备的应用啊，来智能化，来使客户一些自主办理业务， 嗯， 啊，傻瓜式办理，无纸化运行， 嗯， 来提高了这业务处理的效率， 嗯， 啊，同时呢也降低了我们银行的一个人力成本， 嗯， 啊，然后另外一呢就是从服务方面，我们是从以前的定点到现在实现到了泛站，传统的网点它的服务呢地点是固定的啊，但是目前呢我们会通过借助移动和互联网金融的这些渠道， 嗯， 啊，使得我们这个金融服务的围绕在客户无处不在， 对 啊，他可以通过任何的方式来享受到金融服务， 嗯， 啊，但是从我们银行人员来讲呢，我们也是从做销变成了行销，我们的银行的工作人员也不再守在我们的柜台后面了， 嗯， 我们会走出到大堂来随时发现服务客户的机会， 嗯， 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银行的一个对外展示的，我们现在也是从宣传到了体验， 嗯， 啊，其实网点呢是目前最主要重要产品和品牌的一个宣传的平台，啊，那么对于传统网点它更注重于宣传这个功能，但是智慧银行的网点呢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互动和体验的功能， 嗯， 啊，然后客户来到我们这里呢他会用这些不同的设备来进行体验，我们会吸引客户的留住，然后发现一些营销的商机，您在我们智慧银行了解我们银行的产品也变得更加轻松和简单了。 嗯，我觉得你有两个词说的特别能代表这个转型思路的这个一些变化， 嗯， 比如你说从做销变成 行 销， 对， 其实这就是说由被动变成 主动， 主动是吧？ 没错 啊，过去我们就坐在柜台后边， 嗯， 就等着大家来办理业务呗， 没错， 存钱也好，转账也好等等，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没有了那道玻璃， 对， 没有了那个隔阂，我们大家是在一体的，在一个大厅里，那么我在这里会主动的为你介绍我们的业务啊，我们的银行， 嗯， 是吧？ 对的，而且像现在不光是从做销变成了行销，而且我们的营销模式呢也从以往的粗犷式的营销变为现在精准式的营销了， 嗯， 啊，因为像我们这些所有的铁的设备它后台会有数据分析， 嗯， 我们会了解在我们这个区域内的客户他会对哪些 产品更感兴趣。 嗯 啊，您比如说我们的金融超市，客户他自己在选择超市，他肯定会选择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产品。那么我们的大堂人员呢，他看到客户选择这个产品，那么他会更有针对性的对这个客户进行这个产品的讲解。 嗯 啊，这个其实也是目前实现了啊，就是像我们以前说的，就是那句话怎么说，叫对合适的客户，在合适的时间，通过一个合适的渠道，借助合适的方式推荐我们合适的产品。 对，选这个时机合适，而且这一个合适呢，精准到每一个人了，是吧？ 没错，没错 啊。我觉得这样对我们的这个业务人员哈， 嗯、 不管是从他的理念上、嗯，从他的业务素质上和技能上，跟过去可能都不一样了 啊、嗯， 重点都会有变化，是吧？ 没错，现在我们的人员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品牌的一个支行， 嗯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地处于金融街地区。说实话，在金融街地区能够立足，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都是高手、 啊，都是高手啊！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的员工来讲，本身自身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 嗯 啊，现在我们的员工呢，基本上都是双语。 嗯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平时会鼓励员工去考取各种的证书。 嗯 啊，包括金融理财师等等这些证书。 嗯 啊，然后针对业务方面呢，我们平时呢也会进行一个轮岗培训、随岗培训、交叉培训。另外一个，我们还针对我们这些金融街一些热点的产品吧， 嗯， 我们会成立一些金融产品的学习组， 嗯， 啊，会专门针对这些目前热点的一些产品。 所以说，培训的内容、培训的方式都跟过去不一样了、啊， 都是不一样了。 对啊， 啊 过去我们看我们传统意义上啊，经常看到银行，比如说最简单点钞比赛。 对， 估计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比赛了。大家更多的可能进行的是这种金融知识业务的这样的比赛了，可能是，是吧？啊， 而且呢，嗯、我作为丰盛支行呢、 嗯， 我们除了这些金融支出的业务以外呢，我们还每个人每个员工， 嗯， 我们都会要他了解我们所有的智能设备的讲解、应用、使用。 啊，就是说他更得在技术方面精通了， 没错， 是吧？ 嗯嗯，就是可以做到什么，就是来到这个客户有不明白的，我们每个员工都是一个讲解员， 对， 都会为他宣传和介绍我们建行的智慧银行。 嗯 啊， 所以在培训方面对于这些设备的精通也是一方面内容，是吧？ 没错 啊, 啊, 啊，自从你们变成了智慧银行之后哈、啊、那你们支行的业绩上怎么样，成绩如何 啊, 啊，跟原来比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收获？ 自从我们成为智慧银行以来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品牌和这个平台， 啊、 因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发展。这两年呢，我们的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呢，都是达到了往年的一个最优水平， 嗯， 啊，包括我们的资金总量、客户的规模、结算产品都是超快速的一个发展，啊，然后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变化呢，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的人员配置，进行了一个优化。 嗯 啊，其实我们在之前我们支行一共有18个人， 嗯， 但是我们进行一个转型以后呢，我们的人员目前缩减到了15个人， 嗯， 其实大部分呢用机器来代替了， 对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的以前的结算人员的占比大概占到了60%多。 那 营销人员占比是占到30%多，现在整整相反过来了。 嗯， 我们的结算人员才占了30%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也是提高了，嗯，我们客户的一个体验的改善。 嗯 啊，嗯，因为我们有一些数据的支持呢，就是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目前呢，比如说客户在我们这儿做一个比外部买卖， 嗯， 以前我们在柜台办理至少需要15分钟的时间， 嗯。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智慧柜员机的办理呢，现在只压缩到2分钟。 哦，这个效率大大提高、 非常的高。 嗯， 包括以前他办理一张信用卡， 嗯， 啊，以前是通过填表， 对， 啊，然后填一张表大概也得有10分钟的时间吧， 嗯， 现在也就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办理完毕了， 哦、 啊，非常的快， 嗯， 啊，而且现在我们的员工呢，就是他为什么也有这些精力进行营销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智慧银行，我们的风险控制， 嗯。 也是由以前的人控变成了机控， 嗯 啊，因为以前大多的是更借助于我们员工自身的人力， 嗯， 但是人力毕竟他会有犯错的时候， 嗯， 但是现在依托于这些智能设备以后呢，我们完全实现了机控，所以这下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核算质量、核算差错基本上降到了最低了，现在，所以说员工在办理业务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员工身上的 核酸啊等等这方面的压力其实减轻了， 也减轻了， 很多都被机器所代替了，是吧？ 没错，啊， 嗯， 对的。 像智慧银行确实一种新鲜事物的出现哈。那么我们怎么样让经常来办业务的这些客户或者周边的社区啊单位，来接受理解？使用智慧银行，你们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其实我们丰盛支行呢，不光丰盛支行，我们建设银行呢，更多的会去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是有义务去针对我们的社区的居民，我们会定期去举行一些防伪、防诈骗的一些知识宣传的讲座。而且呢，就是我们还会跟我们的社区，包括我们社区以内的其他的单位。比如说您像我们周边有消防中队，有学校，有医院，我们会给这些单位呢来组织一些金融活动。您比如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是跟学校组织了一次小小银行家的一个公益活动，然后我们为我们学校的学生们呢组织了一个让他们当一天银行家的感觉，然后我们给他讲一些银行的基础知识。参观完这些活动以后呢，又让他们体验了一下目前最先进的一个智慧银行的一个理念。这些小朋友们呢非常的感兴趣啊，然后而且呢就是学生老师和家长一致反响还要参加第二期。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他们来参加咱们小小银行家系列的活动。其实我们还会跟我们周边的比如说消防中队的武警官兵们，我们会定期组织一些也是金融理财的知识的讲解，因为武警官兵们他们平时任务都非常繁重，对金融知识这边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也是借助于我们的银行专业人员吧，来对他们进行一个理财。做这些活动呢，也是体现了我们智慧银行融入社区、担当一个社会责任的一个意义吧。 好，非常谢谢您哈，今天让我们大家了解了智慧银行哈。确实像您说的，未来的银行可能真的都会变成这样的银行哈。其实我们大家也需要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接受和适应。 谢谢主持人啊，也欢迎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到我们建行北京丰盛支行来做客。也希望我们能给您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 RBC 精英会更多节目内容的，还请您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再见。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人心沉，浮浮生。